问如果好久没出现，定是过得不好，我怎么能够让烦恼再把你围绕。如果是我庸人自扰，不想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太需要真心的微笑。如果时光有隧道，想认识你更早，所有漂泊的思念都有了依靠。你对我付出了多少，我怎么能忘掉？我因为有你才明白这世界太美妙。 I miss you my friend， 我一直在祈祷，只要你的明天会更好。 I miss you my friend， 你总会感觉到我们同样愚钝的心跳。如果时光有隧道，想认识你更早，想让你知道，所有漂泊的思念都有了依靠， 都有了依靠。 你对我付出了多少，我怎么能忘掉？我因为有你才明白世界太美妙。 I miss you my。心跳。